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环境保护部在官网通报了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的情况。28个督查组对燃煤锅炉治理、工业企业生化治理、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挥发性有机物治理、12369环保投诉举报平台涉及大气污染举报等任务的1298个具体点位进行了现场的核实，发现其中有78个点位存在环境问题。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冯总副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召开了会商会，分析研判了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形势和南海热带低压发展的变化，安排部署了当前防汛、抗旱、防台风等各项的工作。陈雷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后汛期，强降雨过程依然在持续不断，南海热带低压即将登陆，要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工作。来关注财经方面，根据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1.6升及以下汽车的购置税将会恢复到10%的税率，而现在只要7.5%。根据预算，一辆20万左右的车税率上升之后，可能需要多花4000元左右。国庆中秋双节将至，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将会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园博园接力上演。而在11期间，北京园博园也将会变身，实景演出展示乡音、乡情、乡韵和乡味。

出海北，随四时而飞，让那直觉完全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你真心给。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次给让人回味，那感觉久久不退，像一场宿醉。 偷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起来关注关于中网的报道。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四战皇冠明珠赛之一，那今年的中网女单对阵同样是精彩纷呈。随着科维托娃以及莎拉波娃两位顶尖好手的成功复出，再加上世界第一穆古拉扎、新科美网冠军斯蒂芬斯以及哈勒普、卡普利斯科娃、霍兹尼亚奇等女将众星争鸣，究竟谁能够问鼎北京，也值得我们期待。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最期待谁能够成为今年的中网女单冠军呢？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2017中网女单冠军你最看好谁，为什么？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你将有机会能够获得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先到先得，赶紧留言参与活动吧。 紧紧地爱你，紧紧地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紧紧地想你，紧紧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谁能给我个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个温柔的梦想？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我的家庭，我单身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时候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 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FM 99.9，聚焦中网。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本期中网的相关报道。随着纳达尔和斯蒂芬斯在法拉盛公园荣耀折桂，赛季最后一项大满贯宣告落幕。而亚洲赛季呢，也即将展开争夺，其中级别最高、奖金最多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无疑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公布了2017男女单打资格赛的名单，卢布列夫、邱礼奇、维基奇、斯西亚沃尼、布沙尔以及中国金花王强在内的诸多网坛好手，都将向正赛入场券发起冲击。今年中网女单资格赛的阵容由现排名47位的天才少女维基奇坐镇，2010年法网冠军斯西亚沃尼，2014年温网冠军加拿大小美女布沙尔，以及罗马尼亚怪球手尼库埃斯库等好手都将会出现在名单当中。按照赛制，将会有32人出战中网女单的资格赛，其中有28位凭借排名入围，有4位持外卡参赛，并最终决定8位球员晋级单打正赛。作为中国球员的主场，中国的军团在中网的表现也是一大看点。本届的资格赛当中，不久前在全运会赛场当中夺冠的王强已经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从2016年赛季开始，王强在巡回赛中有快速的进步，排名从100开外提升到了 TOP50 左右，今年也取得了迪拜超五赛8强、马德里皇冠赛16强的亮眼成绩。不过随着排名和信息的逐渐积累，王强直言下一个目标就是打进世界前30位。那么作为4站皇冠明珠赛之一的中网，无疑是他最好的机会。票价一向亲民的中网今年将会继续的推出多种的优惠购票政策，目前全票品除了钻石球场的决赛场次之外，可享9折优惠。在中网的官网www.chinaopen.com 购票，还可以得到中网钻石赞助商中信银行和白金赞助商中国银联提供的支付补贴。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赛事的票务代理、体育之窗、大麦网、华娱票务、永乐票务等官方渠道抢购赛事门票。另外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参加96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赢得中网的门票哦，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那么同时呢，969也将会继续为中网做持续的报道。 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五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英国心理学会研究发现，和起床较迟的人相比，早起的人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太晚睡会降低睡眠的质量，即使早上上班稍迟，总体睡眠质量也会变得很差。而且夜猫子容易错过早餐，导致饥一顿饱一顿的暴饮暴食，更容易造成肥胖。今天九六九爱心提示：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苗条的身材，日常生活也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哦。 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空幻，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山谷如过眼的云烟，心就像天空般晴朗。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 空房。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口如过眼的云烟，如此感觉就像天空般晴朗，如此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进行学习，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 所以我会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吧。有的人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看着黑暗的那一面。但你试着反过来想，这样的想一想呢，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难过的了。 不管我们是做传统产业，还是做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产业，就我们一定是围绕人在做事情的。不管是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还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对团队的管理，其实都是围绕人在做事。 流过多少岁月，走在多少交界，当所有今天已成昨天，不去啊那些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却更深刻更真心，也让人更孤单。听见吗，心里的纠缠，不知道多少遍失去感觉，哦，我想听，不想掉眼泪，泪水让我看不清世界的样子，一直到今天，还是宁愿不相信，我和你只是狭路相逢的人。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农。摩尔农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

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一款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无人机在新疆巴里坤草原成功进行了一次人工降雨，这也是中国首次利用无人机在复杂的天气情况下进入云中播撒作业实现降水。未来这一技术还将用于防雹消雾等更多的人工影响天气领域。网信办等四部门公布了首批十款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评审结果，微信、淘宝等做到了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规则并征求用户授权。最近部分微博用户宣称可以代查微博朋友圈访客记录，能够看到最近频繁访问自己微博主页的账号，但查询时对方通常会索要用户的账号和密码，价格则在3元到20元不等。在查询之后呢，会发来几张有关联系人的相应的截图的照片。而在询问了微博的客服之后，了解到目前微博的官方并没有推出查询访客的功能，工作人员建议不要相信并透露出个人的信息。 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会，尽管你抱歉忏悔，真心一旦坠跌就不能飞。别指望我了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心碎到终点会因人而解。别指望我了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注定要甜蜜的缺，太多的是非来不及杜绝，像迷恋这残缺的美，残缺的愚昧。怕不怕被拒绝？怕不怕被删联？你怕不怕被落 单身女青年呢，最近又被黑了一把，现在也是赶上了十一假期和中秋节，那放假回家被逼婚可能会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还有一些单身的青年的家长呢，已经开始陆续的去公园里扎堆相亲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成功的几率其实并不高，所以呢，就听到了很多家长吐槽说，很多大龄女孩的要求太高了，有点不切实际，所以新闻一出呢，大龄女青年就立刻上了热搜。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要求高，而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也并不是物质上的，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的合拍程度。所以呢，很多的女生一直坚持到现在还保持着单身的状态，就是不愿意这么将就着过下半生的生活。我觉得有一首歌的名字还蛮符合现在很多单身青年的状态，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浪费美好时候， 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九六九。 劳斯莱斯，好车中的真品。 玛丽莲梦露，男人眼中的名品。 007，建筑中的上品。 今年969，电台中的精品， 选择决定品质，最精准的客户群，最优质的广告创意，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今年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1-800-969-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2017全球 CEO 报告。在持续的压力环境当中， CEO 非常专注于管理自己的业务核心优势，同时改变创造价值的方式。大多数人将转变看作是一个机会，转变他们的业务模式，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并且重新塑造他们的业务。那在调查当中也显示，有65%的 CEO 认为科技改造是一个机遇而非威胁，7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目标就是成为行业的改革者。接下来关注2017全球 CEO 报告。在2017，声誉和品牌的风险对于 CEO 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了，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53%的 CEO 提高了对于当前市场的渗透水平，其次是开发新产品和服务，这一点占到了47%。由此可见， CEO 试图在创新和实用主义之间取得了平衡感。CEO 面临着各种挑战，并且不断发展个人的技能和素养，以更好地去领导企业的发展。所以有68%的受访者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参加过培训。大部分的 CEO 对于新的影响和协作持更开放的态度。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的 CEO 变得更为谨慎了。所以今年只有47%的 CEO 表示，未来3年雇员的数量增加6%，但是这个指数在2016年却是73%。另外，调查发现，美国和欧洲的 CEO 更多的将他们的本国市场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而亚洲的 CEO 包括中国似乎对于国际市场更为感兴趣。虽然说这一项调查显示了2017创业者和 CEO 的走向图，但是不管走向如何，相信那些领导企业灵活应变，对未来的挑战充满了积极转型的 CEO 才能够带领企业在这个充满颠覆的时代走出胜出。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音乐早餐，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969对我而言呢，是人生没有办法取代的一段梦想和青春。我想到我老了，一定还会非常怀念这一段一起成长的时光。也感谢你听到我，我还在努力，成为你心目中那一个温暖、舒服又熟悉的声音。也欢迎有梦想的你加入我们，我是龙野，经典969五周年，和你一起聆听更多经典好声音。 世界上有一头野兽会让和蔼的母亲变得蛮不讲理，温柔的妻子变得喜怒无常，也会让原来绅士的男性变得容易冲动，它就是更年期综合征。更年期不仅影响患者的情绪和健康，还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虽然我们逃避不了，但是给家人关爱却是对于男女都有用的一张重要的处方。今年969，我是周周。家人的体谅、关怀和鼓励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暴躁的情绪，所以生活里多一点理解，也就多一份爱。

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把你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粤语歌的经典代表作品 Beyond 的《喜欢你》，女生版的粤语歌曲其实也有很多的好作品，比如今天要推荐给你的这首《喜帖街》。那其实在中国的香港有一条利东街，在港岛湾仔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条利东街呢就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印刷喜帖的店，还有各种操办喜事所需要的务实的小店，所以这条街又叫喜帖街。后来呢，香港的市区重新规划，利东街也成为了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这条曾经满是幸福喜帖的街道也彻底的消失在市民的眼睛里。沧海桑田之际，黄伟文呢也借此为题给谢安琪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喜帖街。所以这首歌不能算是一首单纯的情歌吧，更多的是想体现一种对于逝去事物的一种怀旧的感觉。